关云长知是恶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问， 扔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林黛玉坐在凹金馆旁的青石上，等候丫鬟紫鹃。这时走过来几个管事的婆子，他们没看见黛玉，边走边议论宝玉的婚事。这个说，昨天二太太入宫见着元妃娘娘了，要请旨赐婚，说宝二爷与薛姑娘订婚，结成金玉良缘。黛玉本来病体很沉重，因为有宝玉这根情丝牵挂，她抱有一线希望，每天服药将养身体。现在听到婆子们这番议论，当时花容惨淡，万念俱灰，一切一切都成了泡影。现在我是多余人，让宝玉为难呐，倒不如一死了之。他慢慢地下了陡坡，来到了水塘边，自言自语说，宝玉，我那魂牵梦绕的哥哥，我走了。他一步一步走进池里，消失在碧波之中。黛玉陈塘成了水中潇湘妃子。黛玉自尽，正巧远处有人看见，不好喽，有人落水了，快下去救人。呼啦一下的人们往池塘边跑，有的找船，有的去喊人，一阵大乱。那位说了，潇湘馆距凹金馆不太远呢，紫鹃取手帕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呢？原来他在路上碰见了薛宝钗。薛宝钗从王夫人那里得到了消息，娘娘同意结成金玉良缘，暗自高兴。我既然不能入宫当才人侍奉皇上，能与宝玉结为夫妻也算般配。又一想，痴情的林黛玉知道这个信儿能怎么样呢？她离开王夫人的屋子，来到了大观园。你说多巧，正碰上紫鹃。那紫鹃笑呵呵地跑过来，薛姑娘，你上哪去啊？我想看看林妹妹。哦，我们姑娘在那边坐着呢。哦，你们姑娘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昨天我在姑娘面前说姨太太要给提媒呢。我们姑娘心里好受多了，没怎么哭。薛姑娘，这事儿啊还得求你在姨太太面前常提上个醒，别让她忘了。再看薛宝钗的脸，呱嗒一下撂下来了，正言厉色地说，咱们女孩子家家的哪能管这种事儿呢？我哥哥又出了事，我妈早把那事儿忘了，你们姑娘也不见得为这事儿有病。你呀，劝劝他， 从今往后别让他想这档子事儿，他少写什么失一人逢失一事儿，心泪痕间旧泪痕，老这么写了哭，哭了写的有什么用？哼！说完扬长而去。紫鹃一听木到那儿了，哟，要给我们姑娘和宝玉提媒不是你们说的吗？红口白牙核酸没那么八宗事啊，逗着玩呢。呸，就会虚情假意，我这就告诉姑娘去，以后啊少理他。紫鹃这次回去取了手帕端着茶，急匆匆的来找黛玉。还没到凹金馆呢，就听水边上人声鼎沸，有人喊是谁落水了，快点打捞。哟，紫鹃觉得新鲜，这是谁呀？他往前凑，突然发现堤边上有本书，捡起来看，哟，是黛玉天天翻看的《西厢记》，他觉得不好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急忙跑到黛玉方才坐的山石那儿，哪有姑娘的影子？紫鹃脑子嗡的一下子，手里的水碗再也端不住了，啪嚓摔个粉碎呀！紫鹃翻身来到水边，这时候有人驾船把人捞了上来，放在岸上。紫鹃她不相信打捞上来的尸体是黛玉，她蹲下身体仔细一看，呀，林黛玉已经气绝身亡。别看人死了，容颜红润，杏眼微合，那么安详，像是睡着了。紫鹃都傻了。他伸手给黛玉捋了捋青丝，心里像开锅想法，怪呀，姑娘是出来散心的，她怎么死了？是不小心失足落水，还是自尽身亡？她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，或者感觉没活路，心灰意冷，自尽而亡。我的姑娘啊，你这一死，趁了别人的心，给人到地方了，那些人会把一切罪过都加在我的身上，你怎么就想不开呀？大观园里的姐妹数十人，哪个也比不上姑娘。你秉性孤高，心地善良，才貌无双，看来这是红颜多薄命。我紫鹃伺候姑娘这几年，你疼我护着我，教我写字看书，情同姐妹，你这一走扔得我好苦啊。紫鹃绝不是二主，你孤苦伶仃太可怜了，我陪着你，你等着我，我跟你结伴而行。想到这儿，紫鹃放声痛哭，只哭得老天落泪，百鸟无烟，哭罢多时，趁人不备，纵身跳进池塘，一头撞在池塘的石头上，等人们把他打捞上来，已经停止呼吸，两条人命，大观园乱了，丫鬟婆子仆人全来了，园子里出了这么大事，谁也不敢隐瞒了，赶紧报告贾母，贾母一听当时就昏死过去了。王夫人、凤姐、鸳鸯等人赶快把老太太弄到炕上，盘上腿，微上胳膊，糊了前胸，捶打后背，好不容易贾母这口气才缓上来，放声痛哭，心肝啊，宝贝儿啊，叫得蹦心呐、啊！众人们你言我一语的倒着班的劝好长时间，贾母渐渐止住悲声，问王夫人，你说啊，林丫头是怎么死的？好端端的她怎么就掉到水里去了呢？王夫人说，林姑娘一定是躺久了，身子软，脚下没根站不稳，她又偏偏爱到池边看水看鱼的，唉，谁跟着她来的啊？紫鹃呢？把她给我叫来。哎，你们怎么不说话？我看你们有事瞒着我呀。 王夫人给凤姐使个眼色，凤姐明白了，赶紧说：“老祖宗啊，谁敢瞒你啊？瞒你什么啦？李妹妹要滑倒，紫娟拉她一把没拉住，也给拽下去了。甭管是糊弄也好，安慰也好，反正是得这么说。其实贾母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出这个事儿，王夫人脱不了清净。头两天我跟她谈起宝玉婚事，我还故意提了提平丫头，她就是不往这上说呀，只说要等娘娘做主。听说昨天她大装进宫去了，今天就出这事儿，想问问紫娟也没了。哎，贾母到底是受过皇宫有教养的人，见事情已到这般地步，闹也没用，哭也无法挽回，也只能怨自己外孙女命苦，又痛哭一场。凤姐叫人准备一副好棺材，把黛玉成殓起来，把她的灵停在铁槛寺，日后得便送往苏州林家老坟，同时找来紫娟家里人，给些银子把紫娟也装进了棺材掩埋起来。从这天起，贾母就病倒了，一晃病了两个多月，到了端午节了。突然有一天，宫里的大太监夏公公来了，说急事要见王夫人，有人把他领进上房。王夫人欠身离座，请他落座，他不坐。王夫人：“哎，我来报丧来了，你可别太难过了。昨儿个娘娘随万岁爷在口外行为涉猎，住在行宫，半夜突然说心口疼，传太医太医没到，娘娘可就驾轰了，元妃死了。”就这几句话，王夫人听了就好像万丈高楼十九，扬子江心，断缆崩舟啊，哎呀一声，眼前一黑，昏死过去了。你看，还是血比水浓啊。黛玉没了，王夫人也掉了点眼泪，但不动心。昏倒的是贾母，这回可大不一样啊。元妃是她的亲女儿啊，她疼死过去了。当她苏醒过来，哭个没完，夏公公走了，还是凤姐百般劝解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赶紧派人给老爷送信儿。贾母又哭个死去活来，外孙女孙女都是老太太的心头肉。那位说了，元妃娘娘是什么病啊？这么急说死就死呢？书中暗表说是暴病而亡，是掩人耳目，说得好听，实际是死在刺客之手。哪来刺客啊？前文我说过，原来在乾隆继位之初，几家老皇叔，就是康熙爷的皇子，因为记恨着死去的皇上残杀骨肉之仇，就拿当今小皇上复仇，他们结党营私，争权夺利，为首的就是忠顺王，他们经常制造事端，扰乱朝纲，跟他们水火不容的是北静王，北静王又是贾府至交，通家之好，忠顺王要削弱对方势力，首先起奏当今，把北静王支到南海巡边，然后派刺客混进御林军，一要除掉宫中贾元妃，同时也要刺王杀驾。皇上领着娘娘行为涉猎，就在中途刺客放冷箭，射皇上射偏了，没射着，把元妃射死了。要不后人看最早《红楼梦》真本手抄本啊，还看到这儿写了一首诗：二十年来辨是非，流花开处赵公为，三春征集初春景，虎四相逢大梦归。说的是贾家姐妹三人哪一个都不如元春，可是到头来两雄较量，元春 称了牺牲品。您还记得吗？大前年那个五月初一，元妃娘娘让贾母带宝玉到清虚观去打轿，叫平安轿，就是把平安带回家来。那就是因为元妃在宫中已经预感亲王之间的争斗要祸及自己，这才在随驾行为之前打个平安轿。那一年呢，平安过去了，这一年那么巧还是出了事儿，也不知从哪飞出一支冷箭，射在致命之处，死在几百里之外。这真是望家乡路远山高。其实放冷箭暗杀行刺以前有过，那年宝玉的好朋友北静王的差官冯子英和呆霸王薛蟠在一起喝酒，冯子英脸上带伤，那就是因为他随他父亲保着北静王秋围打猎，遇上了不对付的王爷，打斗起来差点要了北静王的命。冯子英舍命护驾，受了伤，多亏后边家将赶来才解了围。可这事儿呢是朝中丑闻，冯子英也没敢明说。书要简洁，元妃娘娘死的时候是五月份，转眼就到了冬至月。这天宝玉送探春返回京都，回到府里见到了母亲，才知道元妃姐姐已经仙逝，眼泪还没擦干，到贾母那儿，老太太告诉她黛玉不在。宝玉闻听像疯了一样跑进大观园，来到潇湘馆，进里边一看，冷冷清清啊，只有雪雁一个人守在灵堂。宝玉抚摸灵牌，放声痛哭，一口一个妹妹，只哭得嗓音嘶哑，眼泪哭干，迷迷糊糊的老觉得林黛玉扛着花锄，提着花袋，叫她去扫那落花，一会儿就看黛玉似笑似不笑，拿笔在写字。宝玉揉揉眼睛，定睛一看呀，哪有什么林妹妹，只有雪雁。宝玉突然问紫娟呢，啊，她也没了。这一问不禁更添上一分悲伤，一直哭到晚上。宝玉说什么也不回去睡觉，非在守灵不可，袭人来劝没有用，王夫人劝她也不听，没办法，只好把她留在潇湘馆，一守守了三四天。到了五六天上，宝玉的心情才好点，可从那天起，宝玉受了刺激，对什么事儿都不太关心，有点麻木了。又过了半个月，这一天王夫人跟宝玉说，你林妹妹已经走了，你哭也没用，你不能老想这件事儿。前几天你父亲有书信来，说你的婚事全凭老太太做主，我想老太太病着，咱把喜事办了，给他冲冲喜。宝玉说，不行，我姐姐刚走，还有孝服呢。嗨，虽说元妃呀有几个月的丧服，但是贵妃这事儿并不禁止婚嫁，还是办了吧。你宝姐姐现在也挺难，她等了好几年，就等着选女入宫，不想薛蟠打死人命，下了大牢，你姐姐受了牵连，他们母女整天愁眉不展，怪可怜的，就和老太太和你凤姐商量，叫你们赶快成亲，这亲上加亲，两全其美。对这门亲事，宝玉打心眼里不乐意，多次拒绝也没用啊，最后违心地点点头，然后就跑到自己房中，从多宝阁上取下那年下雨天黛玉送给他的玻璃绣球灯，拿着盏灯想起黛玉说的话，劝自己以后别干那种抛腹藏珠的傻事儿。还有那年为奇观的事儿，忠顺王府派人来告状，害得自己挨了打，黛玉心疼的